港共政權聲音獨家，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。 普羅政治，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。 擁抱大香港主義，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，大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香港 早晨， 早晨，早晨，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。咁呢一節咧就講一個話題咧，都係一個網絡嘅熱話嚟嘅，就係關於呢個咁樣嘅大排檔嚇嗌送羅生門事件咁樣。咁呢個羅生門事件係點樣呢？就原本咧就係有網民咧就投訴呢個咁樣嘅 阿馮 Sir 啊。 阿冯 Sir 啊，系啊，冯 Sir， 咁系老师嚟噶， 系啊，因为佢同啲学生一齐去食，咁佢咧就话喺呢个其实应该7月5号嗰阵时咧夜晚咧嘅时分，佢 Facebook 咧就 po 咗几张相，咁内裤内里边咧 出图啦， 个里边个文咧，即系嗰个 post 里边咧就系咁写嘅，原来香港啊仲有呢啲咁样经营手法嘅大排档，始足大陆嘅黑点，途中里边嘅沙拉骨咧要成204蚊，鱼香茄子煲又系204蚊，冇影到相嘅粟米斑腩饭咧，就仲劲要粟米斑块咧就要250蚊，咁牛腩煲又系250蚊，40几个人食家常便饭，竟然要10000蚊埋单，冇错，大排档咧围起啊一围啊要成2500啊，劲啊，咁啊为咗即系难为咗一班学生啊咁样，咁最后咧所谓负责人啊仲好好心咁样话减咗400蚊俾我哋，真系多谢晒咯咁样，跟住咧最尾就系话去开沙田火炭食嘢嘅朋友，请小心叫嘢食。啊，咁样就系、是、呢个咩 pose 啊？咁啊，火炭大排档就应该系得嗰度嘅啫， 即系应该系火炭艺术区嗰边，火炭工业区、艺术区 系啦，工业区 应该系嗰度啦。咁样我唔知道，我唔肯定系咪啦，但我都去过。咁系啊，第一样嘢咁啊，即系出咗一个咁嘅投诉啦，又话佢似大陆黑店啦，又讲到嘅难为一班学生啦，咁样咁跟住然之后，最初都好似多网民 share 嘅， 多啊，而家去到成7000几个 share。 咁就跟住然之后又话啊，好过分啊，间铺头搞错啊嗰啲咁样，嗱其实咧我都有立个，我立到嘅，我立到呢单嘢，咁跟住记者都立到啦，咁跟住做追访啦咁样，咁啊跟住然之后就老板娘就呼冤啦，其实我一见到嘅时候咧，我都已经。因為佢講個火炭嘛，本身第一樣嘢一個概念先，個概念就係、是我唔知係乜撚嘢年代嘅人咧，會覺得大排檔係平嘅，係我唔知道你生活喺乜撚嘢時空嘅，即係 我以為大笪地嗰啲時候，大笪地 叫，即係大排檔係偏貴，其實係知噶嘛， 係多數都係， 其實係而家大排檔本身又唔多啦， 而家尤其是， 咪如果你去廟街就仲貴添啦，咁你本身 遊客。 即系唔好去， 唔系劏唔劏嘅问题啊，而系本身大排档就冇 嗰件事话俾你听平， 个桶嗰件事同平系冇挂钩噶，即系冇话俾你听大排档、啊，你大排档啫、啊，跟住佢话不，我大排档、啊，大排档你噶、啊，咁样大佬，哇，真系好捻，即系好捻奇怪啊，大佬，咁大排档平均即系我唔够胆讲全港啦、啊，但系如果九龙区嚟到讲能够仅存嘅大排档，即系。七八十蚊嘅餸係差唔多嘅，其實 茶餐廳都要咧，而家 其實一差唔多嘅， 嗌個小菜係70蚊， 而家茶餐廳都 差唔多嘅啫咁樣。咁跟住佢講到就，同埋佢想標榜一樣就係每個餸200几蚊咁樣。咁如果每個餸200几蚊就貴嘅咁樣。嗱，但係佢另一樣嘢引起我嘅疑惑係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佢最後埋單就係、是 9600蚊， 9600蚊。咁結果佢就話佢有幾多人去？ 45人 啊，45。佢話40几人啫嘛，45人係後來嗰、那個 後來嘅 老闆娘嘅術啫嘛。咁我當你40几啦，即係45都合理嘅。咁 9600蚊， 45个人，咁除雲都係213蚊個頭。咁213蚊個頭，你話貴唔貴咧？又 睇下有冇飲酒。 是啊，看看你有沒有喝，看看你有沒有喝酒、啊、如果你有喝酒如果或者有喝東西、嗯、有喝東西都是啦，即是都 我喝了很多罐汽水的， 即是這個是後來老闆娘的術、啊、即是你直覺去看又不是真的很貴、嗯嗯、即是可能貴貴地啦、啊、即如果你說學生這樣、嗯、那學生我都會覺得即是你，我會覺得喂你吃咁贵做咩？ 咁间唔止学一次嘢都。 你吃咁贵做咩啫？如果你系假设你系中学生啊嗰啲，我唔知中学生定大学生啊咁。 大学嘅好似系。 系咩？大学生咁大学生都正常啦。即系咁你食餐晚饭，咁你四十几个人都系一啲大嘅聚会啦，嗰啲咁样，咁又唔系好贵嘅咁样。好啦，咁跟住然之后就去对质啦。咁、嗯、跟住然之后老板娘就呼冤啊，咁样讲下点样呼冤啊？ 佢呼冤咧，佢就话喂、其实咧已经一早同佢哋讲咗话，每个送如果加大咧，要加钱。 唔系，佢首先就讲话叫嗰啲叫咗我哋咧就嗌套餐，咁佢哋就唔嗌套餐，咁啊散嗌，唔嗌套餐散嗌，咁啊贵啲，咁啊正常啦。 仲要叫三， 咁仲要佢哋嫌唔够食，咁、嗯、然之后咧，根据老板娘嘅讲法咧，就话咧佢哋每台都嗌咗九个餸， 系 咁而每个餸咧都系嗌三厘，即系加大，即系三厘 嘅三倍份， 即系正常嘅三倍份量。咁、嗯、你正常嘅三倍份量，咁咪正常三倍嘅钱咯。嗱，咁如果老板娘呢个讲法系啱嘅话咧，咁你睇翻嗰个 status 嗰个 post 你俾翻我睇，佢话几多钱啦？嗰个 post 话 204/250。 嗱，比如204一个 沙拉骨， 沙拉骨咁样，咁如果除三。咁即係話正常咪68蚊咯， 冇錯， 咁係正常嘅價錢嚟喎。咁你正常價錢，你覺得唔夠食，你覺得人多咁樣，咁跟住你話要三例乘三，咁咪200几蚊一個餸咯，咁咪啱嘅喎，咁樣嗱，咁老闆娘嘅解釋就話，因為係三例、 嗯， 所以就200几蚊嘅餸。咁然之後再講啦，就話佢哋就嗌咗好多汽水，係幾多啊？ 35罐汽水， 35罐汽水， 先誇張啊！ 35罐汽水唔係好多啫，45个人35罐汽水， 係 咪先？154个， 154个饭点食啊？154个饭， 可能细碗咧， 所以食 每人三， 3.4碗， 每人3.4碗饭， 3碗几饭， 生食啊！你班捻样， 唔系我谂系，其实 我都食一碗， 好细碗亦都唔出奇。即系你知嗱，我 细碗极都三碗几啊，大佬。 咁就係可能好送快喎，因為佢有閃添， 因為佢有根據老闆娘個講法就係話喂俾咗個盤飯佢哋嗰啲咁樣 俾個閃即係其實每台有九個餸再加條大白閃嘅， 再加 係啊， 定係九個餸入面包括大白閃啊？ 嗱，如果以東方嗰度寫就係另加嘅， 另加 我哋數嚟數去呢就係、是、其實數埋閃都係九個嘅啫， 即應該係九個，幾個餸九個餸入面有閃咁樣， 閃就306。 嗱，咁點解想講呢個話題呢？就係因為係因為呢個涉及 好笑、 好嚴肅嘅、好嚴肅嘅數學話題，即係好嚴肅嘅呢個好嚴肅嘅話題。因為呢件事咧係有謎團嘅， 係謎團 喺好多謎團嘅。嗱，因為即係嗱，我覺得係嗱，即係嗰個風潮咧係好一面倒嘅。最初就一窩蜂，因為嗰個老師嚟噶嘛，然之後又話難為了一班學生啊，學生嚟嘅喎，係咪先？同佔領嘅時候一樣，嗰班學生。嚟嘅，你攻擊佢哋係咪先咁樣？學生嚟嘅，你收佢咁貴，咁同埋即係你怎直覺200几蚊個餸咁好貴喎？嗰啲咁樣，咁 唔係佢個 status 冇寫自己幾多人嘅，就咁講成萬蚊一餐飯，咁你覺得好驚訝？ 唔係佢有寫40几人嘅，有寫嘅，有寫嘅 幾次嘅條 有寫嘅， 你個人唔好咁傲慢得啊！你聽眾都喺度聽緊我哋嗰個，都話呢個題目數字好撚緊要，你仲要唔撚聽？你個人唔好咁撚囂張啦，咁樣呢個在座最撚串就係你，串個萬。打撚 了一開 始唔係即係你第一大家就一窩蜂就屌鳩個 其實一開始喺個佢嗰個 post 開咗出嚟咧，咁share 就多啦，咁但係裏邊啲 comment 咧，大部分嚟講咧都係話好過分喎，好離譜啊！其實係撐呢件撐佢哋， 咪就係屌鳩大排檔咯， 係啊，屌鳩大排檔話佢哋 咁，但係跟住然之後，琴晚出咗個報道，好撚花生嘅呢件事，我覺得好撚嚴重過政改啊，嚴重過國安法呢件事，咁係跟住然之後佢追訪咗邊個報紙去追訪？是東方的追訪 啊？不是，其實蘋果又有，一周又有。 那我去了做了追訪，跟住然之後那個老闆娘呼冤之後咧，跟住就覺得喂，咁你班友唔啱喎，你自己嗌咗三例，你又唔講，你然之後咧，你又有條白線，食咗幾多碗飯啊？ 食咗154碗飯， 154碗飯，你又唔講咁樣嗱。 咁於是乎個風向又一面倒啦，又轉翻轉頭啦。嗱，但係我必須要講，嗱，首先第一樣嘢，我覺得。斷頭計每人200多元的頭就不是超貴， 不是， 但是是偏貴、是偏貴，尤其是以你，如果你講到你是學生，如果你心理準備沒那麼貴，那你不應該去那麼貴的地方吃啦，這樣好啦，那你如果預了是60-70元的頭變了200多元的頭，那當然貴了啦、貴了三倍、這樣好啦，那個問題就在這裡了，究竟是他們自己嗌貴了不知米貴啊，還是什麼正常，首先我再講一次，這個是一個社會認知的問題、因為我們經常幫襯大排檔嘛、大排檔是我們飯堂的，我們知道大排檔是什麼價錢的嘛、我們由、你們不是啦，商傑是啦、即是我們由辦事處年代到 studio 年代，我們一向都是吃大排檔的，那我們不是貪它便宜的，我們貪它好味的，我們貪它鑊氣夠啊，各樣的東西，而我們知道是貴的，咁、我哋咁樣去食嘅喎，咁所以我哋不嬲都有個認知，就係大排檔並不等於平嘅，係咪先？呢個係社會， 呢個其實應該食開大排檔嘅人其實都應該會知道。 呢個係社會認知嘅問題啦，係咪先？你40多個人，即係嗱，我覺得嗰個老師嘅 status 咧，嗰、個即係如果從字面去計咧，字面去睇咧，40多個人食個家常便飯，竟然要成10,000元，呢件事咧係你唔知米貴啦。家常便饭好捻贵啊！屌你老母， 今日唔使屌老母， 系唔使屌老母，过分咗咁样。好啦，咁跟住然之后，北风一转，到咗呢个老板娘出嚟嘅时候咧，就讲呢个咁样嘅 就觉得好无辜啦。 抱怨，咁大家就一面倒啦，就喺度闹嗰班学生啊，或者闹嗰老师嗰啲咁啊。嗱，但系我觉得呢件事系有疑团嘅， 疑团 嗱，因为咧我系叫餸嘅专家，你知唔知道？ 系咩？你成日叫人叫嘅啫嘛。 唔係，我係成日叫人叫，但係結果你有冇留意？結果都係我叫 都係教事。 如果最後都係我叫，咁你知唔知叫餸有個哲學？尤其是大圍食飯有個哲學就係，你知叫餸係點樣叫啊？嗱，譬如佢哋45個人，坐喺四台，咁平均就12個人，12個人一台咁樣，咁12個人應該嗌幾多餸啊？ 十二個人嗌 6個餸， 錯撚曬啦！ 每台有6個餸。 嗌餸有一個方程，有一個方苗，我是方法論者嚟噶嘛。方法論者就是平均人頭就係人頭乘以0.75，即係話一個人咧係食0.75碟餸嘅。 系 啦，你明唔明啊？ 即系33碟， 平時嗌0.6 嘅。即係譬如四個人就應該嗌3碟餸。明白 個基數， 明白。如果你好難計嘅話，如果你數學唔好咧，即係你0.75好難成嘅話咧，你就可以用一個著。如果係你嘅人數係4至8個人咧、你就可以用一個簡單嘅 formula， 就係總人數除2+1。但系上到10咧就唔啱噶啦，因为咧，因为嗰个唔系同一个 ratio 嚟嘅。但系如果你即系4至8個人，大概咧就总人数除2+1咧，就差唔多够食噶啦。即系如果以一般嘅正常嘅一碟饭嚟到计，系嗰个份量啦。而你�嗰个人，大家80%啊，有啲人食得多，有啲人食得少，除翻平均嚟讲啦。咁当然，如果呢条 formula 就对于2個人食饭同埋3個人食饭咧，就好难计嘅。因为你计唔到嘅，因为你三。 一個又唔夠食，兩個唔知夠唔夠。 係啊，因為你2個人嗌2個餸就多得滯嘅，嗌1個餸就唔夠食。 打包咯， 3個人又係嘅，3個人嗌2個餸咧又係唔夠食嘅，唔係3個人嗌2個餸咧都係問問地嘅，但係嗌3個餸咧又好吃力咁樣嘅。咁所以咧，根據呢條 formula 咧，嗰個 formula 就係話平均每個人頭係食0.75碟餸。如果係人數少嘅話咧，你用簡單嘅簡易計法嘅話咧，就可以計總人數除2+1的話咧。得出嚟，首先第一個結論咧就係食飯 at least 要4個人 ，at least 係啦，2個人3個人嗌餸係好困難嘅，係嘛？即係個份量好難。 即係食碟頭飯，如果2個人3個人， 係啦，你就食碟頭飯，唔好嗌餸。2個人3個人咧，你真係你會嘥咗嘢，或者唔夠飽。4個人咧就啱啊，4個人嗌3個餸，就係一個就合乎呢個咁樣嘅，係啱啱好0.75嘅，啱啱好係人頭就0.75。 和陽達定律 ，OK， 好啦，咁如果佢平均45個人。即系45個人一班人啊嘛， 咁一台咧， 一台就12個人啊嘛，12個人乘呢个咁样嘅， 唔系8.4到 咩啊？ 8.4到，8.4個餸， 明明就 系 九， 就系9個餸咯， 9個餸你可以计啊，你19個餸， 唔系我讲埋条 formula 先，因为嗰条 formula 咧，你有时咧你会发觉咧系会变咗系4.5個餸啊，或者系5.5個餸，咁0.5個餸点样处理咧？就系汤啊。 湯嚟嘅， 湯就係計半個餸嘅， 係 OK， 好撚仔細嘅呢條 formula， 你知唔知道？ 你好嘢， 係嘛？所以係有得嗌半個餸嘅，嗌湯就得。但如果湯係跟埋湯渣上咧，咁佢係當一個餸嘅喎。係， 咁叫羹得唔得？ 要謹慎呢、這個羹都係當湯咁計， 計得 都係計半個餸，好撚謹慎嘅咁樣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哋嗱呢條呢條 formula 咧，可以話係 百思不靈， 滴水不漏，可以話應該攞諾貝爾獎嘅，應該攞諾貝爾經濟學獎嘅，食飯嘅方程式嚇，每人頭人數乘以 0.75， 你我哋做個 set 文， 人數乘以 0.75， 係啊，冇撚 做個 set 文， 冇撚錯嘅， 點樣點？ 好啦，咁十二個人乘 0.75， 即係幾多咧？就即係應該嗌九個餸， 係 嗌九個餸。咁事實上佢嗌幾多咧？佢哋都係嗌九個餸，咁咪啱咯。嗱，咁跟住就出嚇，咁咪其實係應該係夠飽嘅。 系啊， 应该系够饱。 但系食150几碗饭， 唔系，但系个问题就系佢系嗌三礼啊嘛。 哦， 系啊，27个。 佢嗌餸系嗌三礼啊嘛，即系佢每台如果按份量计，佢哋系12个人食27个餸啊嘛。嗱，咁呢个就出现一个谜团啦，冇理由食得晒噶喎，根据我条 formula， 你应该系食到饱爆噶喎。 爆 死！你嗰餐饭如果真系正如老板娘所讲，你个个餸都嗌三礼嘅话。你係除非你嗰啲餸全撚部都係 蚊型咁樣， 全部即係好蚊型啦，又或者係嗌一啲 米格唔飽噶啦， 係咯，即係全部你如果九個餸全部都係炒蜆咁樣，咁咪另計啦，係咪先？你九個炒蜆，咁你就好難飽，三禮都唔飽啊！ 睇翻佢影嗰啲相， 你唔係啊嘛，你有沙拉骨啊嘛， 有沙拉骨， 你有魚香茄子煲啊嘛，係咪先？咁你變咗27個餸點食啊？ 所以咧就有啲剩嘅都，不過又唔係剩好多睇落去， 係嘛？ 係啊， 要睇翻相先。 睇翻啲相咧，譬如香茄子煲啊，嗰、那個阿馮 Sir 影嗰個相咧就大概， 我都剩一半喎、 啊。冇呢度冇， 冇剩一半啊！ 又比盡十， 剩三分一， 我都剩10%。 唔係喎，大家目測下，大家目測下嗰個圖案。唔係，我覺得你一定係會食剩好多，即係如果老闆娘講嘅嘢真實嘅話。你真係每你真係嗌十二個人，每台十二個人，嗌九個餸、然之後你每個餸嗌三嚟， 食過咁樣， 個份量係等於27個餸。咁你食完，你呢台人一定會覺得，哎，好嘥嘢，你死都食咗嗌咁多咁樣。咁嗰、那個價錢超出你預算，你應該有心理準備喎、喂，我覺得呢件事係值得開辯證大會對質嘅，大佬。咁誒，同埋100几碗飯話。 154， 我講翻我條 formula 先，人頭七點，人頭0.75个餸，係你預你每個人頭一碗飯嘅， 一碗飯， 係啦，預每個人頭一碗飯嘅， 但係飯有分大細喎，大亨， 唔會爭好撚嘅，唔會爭好撚遠嘅咁樣，咁但係即係我以大排檔嘅標準啦，我以大排檔，你唔好忽然之間同我講去到呢個咁樣樣嘅 Hello Kitty， 係啦，你老尾，你用喂，你用我呢個 formula 走去 Angel。做啦 ，baby 近飛咁樣，我唔撚同咗喎，係咪先？因為我嗰個係中國特色嘅，即係 香港特色， 係香港特色嘅華夏雞法嚟嘅喎，咁樣你唔可以攞去 baby 近飛度用嘅喎，又或者你將一碟餸換算為一碟壽司咁啦，唔撚錯撚曬嘅喎，咁樣。咁但係喂，你食點食一百幾碗飯啊？ 154碗， 154碗飯，每個人食3碗幾飯，冇有冇咁撚犀利啊？ 年青人可能得啊嘛， 系嘛？ 啱啱打完波，跟住再啱做完咩啊？ 喂，咁但系個飯嗰個飯同埋餸嗰個比例咧，實在係我覺得就唔合理啦。我覺得就唔合理。 即係太 如果三碗飯仲要每個餸三禮，12个人27个餸，太過荒謬啦喎，太過荒謬啦。所以呢件事一個謎團嚟嘅。 但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最大嘅。嗰、那個爭拗點係究竟佢有冇同佢講係要加錢，那個加幾多嚟嗰樣嘢？因為二老闆娘個辯解就係話， 唔 係 我覺得有講嘅，但係40几个人如果又係學生咁樣嘈冤巴閉咁樣聽唔撚到啦。咁通常都係咁樣噶，聽完咁講，佢講俾湯姆聽，咁啊湯姆耳吟吟咁樣，咁跟住然之後去到最後嘈啊， 跟住你話得啦咁， 跟住然之後嚇佢有講咩？講俾邊個聽？跟住講翻俾，跟住老闆娘咪指住湯姆，跟住湯姆我唔知喎，湯姆好撚契弟咁啊，就係咁。我想象到㗎， 我想象到的 四十几个人梗有一个契弟。 好啦，咁呢件事讲完一大轮个公共性系乜嘢呢，咁样点解去讨论呢件事呢，咁样其实我最主要系想借呢个题目去分享我呢个嗌餸嘅formula。好撚准嘅，你试下，你试下，一大班人试下，好撚准到无论啊，同埋附加一嗱，同埋另外一样嘢， 甜品点计啊？ 甜品唔计，甜品另一个位噶嘛。同埋系同埋你留意一个餸嘅计法咧，如果嗌鸡嘅话咧，嗌鸡或者鸭嘅话， 个半 唔系，你要留意佢系一隻定半隻喎。 哦，即系计 quarter， 因为计全隻 半隻先为止一个餸喎。即系我头先零点七，系如果你嗌，如果你嗌， 如果嗌个例嘅话就唔 一隻上嘅话就等于系两个餸嘅。 明白， 要留意嗰个，好捻精密嘅。 乳鸽咁点咧？ 乳鸽，乳鸽佢 要几多隻先当一碟？ 两隻， 要两隻， 两隻 全隻， 两隻全隻乳鸽为止一个餸，系啦，好捻准确嘅，系啊，冇捻走计嘅，明唔明啊？明唔明啊？ 多谢你嘅指导。 有咩唔明再 再 PM 你？ 有咩唔明再喺个再喺个 Facebook group 度问我啦，嗌餸专家要攞诺贝尔奖喺呢条方面啦。OK， 好，休息一阵。